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:30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蛋狄的经典啊，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， 这里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在本剧中，谁是颜值担当呢？这比较有争议。李元芳说自己最帅，这叫什么呢？ 这就叫孤芳自赏。 除了颜值担当之外，还有在争论智力担当的。哎，你看这不大乔小乔在那儿嘚吧嘚。 如果在闹市区里掉了钱，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？ 赶紧报官呐、回答错误那应该怎么办啊？ 掉钱肯定捡起来呀，那还用问吗？ 破案用得着这些东西吗？ 这叫逆向思维。那、我再问你一个，说你2岁小孩身重35斤，一不留神头卡窗框了，咋整？ 硬拉出来那肯定不行，对吧？那孩子会哭，暴力破坏窗户，不也不行，那会伤到孩子的。知道了，所以只能用棉衣垫着孩子的头，给窗户上洒水，等木头泡软了之后拆掉窗户，孩子就出来了。 你可拉倒吧，等你把窗户泡软了，孩子都3岁了。 正确答案是，让孩子的身体从窗框里钻出来。 啊，那万一那孩子他钻不出来呢？ 我来给你普及一下啊。我朝窗框规格是这么大，雕花规格呢是这么大，2岁孩子头这么大，体重是35斤，2岁孩子体格上完全可以从窗框里钻出来，所以最重要是审题。教书先生们曾经教育我们说什么呀？答案藏在题目里，明白了吗？ 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猴年马月才能练就一番破案的本领啊。 照这个速度，10天半个月。 真的？ 那是肯定不行。怎么着也得10年8年吧。 那我排山倒海我都排不动了，我还破什么案子呀？ 破案讲究的是逻辑思维洞察力，这跟功夫没什么关系。且看本官的白鹤练翅。 又有何攻击力呢？ 但是本官依然可以行走江湖，深入龙潭虎穴，将那帮贼人一网打尽。本官看了半天，窃以为欲练神功，必看卷宗。 卷宗？ 对了，卷宗里记载的呀，都是陈年旧案。但是这些陈年旧案里面呢，常常会启发本官破案的新思维。如若想要练就破案神功，不如先从这卷宗看起，而后自会触类旁通。 大人，你说那卷宗是不是那仓库里那堆老厚那个熟就是黄纸啊？ 对啊， 那个玩意儿，那等你看完，差不多那就得1000年以后了。 打住！我决定了，从卷宗看起，远的不看，就从15年前开始看。 自此，小乔开始查阅卷宗，这第一卷就是15年前的一桩案子，此案是一桩定案。同时也是一桩悬案，小乔看了一个月，依然没有理出头绪来。 小乔，你看卷宗我不好奇，你看15年前的卷宗我也不好奇，但是这都一个月了，你都不带翻页的， 看傻了吧？ 你俩别说话，你俩听听啊，这个案子说的是，在一个大宅子里。家丁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老婆，就连5岁的儿子他都没有放过，现场极其的惨烈，这家丁马上就认罪了， 就完了。 但是家丁虽然认罪了，可是只发现了他死去的老婆，却一直找不到他死去的儿子，直到这个家丁秋后问斩，官府都没能找到他把死去的儿子藏到哪里了。所以呢，这桩案子既是定案也是悬案。 这案子我知道，大宅子后来就没人住了，成了一座凶宅呀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这中原第一啊，是为不是白叫的，那宅子就在汉阳河边。怎么着，那个跟我去看看去 啊？真去啊？那我去叫大人了。 叫啥大人呢、汉阳县来了古董商，说要定居，那家伙纳税大户啊，大人不得备案呐、不得查底细啊。这区15年前旧案，咱仨去就行了。 可是那是凶宅呀。 凶宅怕啥呀？走。 三人说走就走，谁料刚准备出发，就看见狄仁杰和新来的古董商赵老爷在院子里交谈甚欢，一时间啊，竟然不好脱身了。 哎，这位赵老爷是从南越之地来到咱们中原，专门做古董生意，此次前来呢是想在咱们汉阳久居啊。你们三个人要是出去的话，就带着赵老爷四处转一转啊。 现在啊，狄大人真是客气了，赵某已经在汉阳待了几日，看中了一处院落，已经和那个看门人说好，明天一早就去买下来。这次在汉阳落脚，日后还要请狄大人多多照料啊。 哎，赵老爷不必多虑啊，汉阳县经商环境在咱们中原一带是久负盛名，但凡遵纪守法者，汉阳县衙定不会为难于他，但是倘若违法乱纪啊，我们汉阳县衙也绝对不会姑息。 好好好，狄大人果然是两袖清风，刚正不阿呀。有狄大人这番话，我赵某人就放心了，打扰多时恐有不便，那赵某先行告辞。 赵老爷请。 哎，狄大人，这个院子里的亭子是什么时候整修了？这柱子以前不是有个豁口的吗？我这么一修，倒是显得更结实喽。 送走了赵老爷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元芳、大乔和小乔急急忙忙赶往汉阳河边，去那凶宅一探究竟。 芳，我在汉阳这么些日子，我怎么没有注意过咱汉阳河边还有凶宅呢？ 哎呀，10多年没人住了，听说呀， 只有一个看门的啊，过一年来扫一回，过一年扫一回。河边啊，这个树多草多的啊，早就埋在草堆里了。 哦，这天都黑了，这兄弟到底在哪儿啊？ 啊，你们哎，你们听， 哇，终于找到了。藤蔓，这荒芜的气息，这杂草，果然是符合凶宅的标准。 嗯，进去不？ 真进去啊！ 啊，不进去还咋的呀？ 来都来了，走，咱们一起进去看看去。 月色映衬下，这荒废的宅子愈发显得阴森恐怖。三人慢慢推门进去。刚走没几步，就听见了哭声。 娘，娘， 啥事儿啊？有人？ 你怎么知道？知道一定是人？ 谁在那？ 哎呀妈呀！ 三人本想在这废弃的宅子里一探究竟，不料那哭声所在之处竟然传来了质问的声音，三人吓得魂飞魄散，一路跑回汉阳县衙。狄仁杰听罢，料定是什么流浪汉在那个院子里歇息，并未多想。谁知过了三天，赵老爷送来请帖，请狄仁杰去府上做客。元芳一看那地址，竟然就是那处废弃的大宅。 赵老爷胆儿大呀，他敢买凶宅呀？ 什么凶宅啊？这个宅子只不过是年久失修啊，地方倒是不错，收拾一番倒也是一个好宅子。 哎呀，迪迪，你可不知道啊，这宅子15年前他出过命案呢。 哎呀，命案那也是人做的嘛，案子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这宅子被赵老爷买去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嘛。 哼，我看也就外地人敢买这宅子，汉阳县谁敢买呀？ 啊，不是，其实吧，据我观察，这宅子风水还不错，为啥没人买呢？哎，我觉得吧， 狄大人， 哎，这声好像跟哪儿听过。 狄大人，我是赵府的家丁小顺子，我家老爷差我来接您。 哦，小顺子，不必麻烦了，本官自己前去啊。这是一些银两。还请你去街上买一些茶叶糕点，就当是本官对赵老爷定居汉阳的一点贺礼吧。 哎呀，大人，您看您去就去吧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 方啊，小顺子去买见面礼，你且随本官去赵府看上一看。 狄仁杰和元芳来到赵府，这一来啊，元芳可真是大吃一惊，只不过三天的功夫，这废宅就变成了豪宅。杂草清理一空，房屋重新装饰，尤其是赵家花园，虽然啊才刚刚种上鲜花树木，但是已经能看出卓越的气派。过了一个时辰，狄仁杰和元芳启程回府，没想到天公不作美，瓢泼大雨把两人浇成落汤鸡。 哎，起来！哎呀，本官早就说过嘛，要带上伞，带上伞，你们偏不听本官的。哎呀，如今你我二人都染上了风寒，这都三日了还不见好转，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？ 喝药，赶紧喝药。大人，你的蓝琴汤药， 不是你的蓝琴汤药。 哎呀，你们俩够了啊，你到底喝不喝啊？ 这太苦了，这个。 为了让你们俩快点好，我给药里加了点鹤顶红，这叫以毒攻毒。不过风寒就算不吃药，过七天也能好。就是这雨都下了三天了，这还不停。 狄大人，主人命了。 何人？ 大人，是我呀，小顺子。 小顺子， 我家老爷杀人了。 什么？ 我家老爷杀了夫人和小少爷，我就赶紧来报官，不然连我也会杀的。夫人现在就在赵家花园躺着，血被雨水冲到土里。大人，你快去看看吧， 你可曾亲眼看见你家老爷杀人呢？ 我听夫人在喊，等我过去的时候夫人已经死了，老爷手里拿着刀跪在雨地里。 那小少爷呢？ 雨太大，我只看见了夫人，没看见小少爷在哪儿。 赵老爷为何要杀害夫人和儿子呢？ 大人，大人，马备好了 啊，蓑衣可曾备好啊？ 下了三天雨，这蓑衣都潮了。行行行，你们俩凑合凑合穿，赶紧去啊，快去快还。 回来就得喝药啊，这回的药不苦。 赵老爷， 狄大人，这狄大人吗？ 哎，正是本官。赵老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小顺子来我汉阳县衙击鼓报官了。 我害死了夫人，狄大人，我害了瘸子，是我呀，我就是凶手。 赵老爷当场招供，据他交代，赵夫人嗜赌成性，为了让赵夫人和南越的赌徒撇清关系，赵老爷举家迁往中原，不料刚刚住下几天，赵夫人就又开始赌博。赵老爷得知此事，和夫人起了争执，情急之下失手杀害了夫人。小少爷在一旁想拉开赵老爷，谁知道赵老爷将小少爷一推，孩子仰面摔倒，当场没了呼吸。 是我害死了夫人，害死了儿子，狄大人，我认罪，我什么都认。 赵老爷，夫人的尸首已交仵作验明，是因为利器伤肺导致死亡，这一点与你供述的并无二致。 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快把我抓进大牢？ 赵老爷，你我都是明白人，你既知道本官明断是非，为何拒不交代小少爷的尸首你藏在何处啊？ 这我知道孩子在哪呀，我想不起来了。 既然如此，本官再问你，你既然一直在南越生活，又为何知道本府庭院的柱子曾经有过豁口啊？ 不，我幼时曾经在汉阳住过，我爹在县衙交税，我跟着来过。 哦，那敢问赵老爷，当年你年岁几何呀？ 三岁呀。 三岁的事情都记得，那刚刚你杀了人，却不记得尸首在何处？ 狄大人，我汉阳县的柱子和这个案子无关嘛。 狄仁杰在堂前审案，大乔端着药碗在堂后等着，却见小乔眉头紧皱，心事重重。 这次的药不苦，你放心，大人肯定会喝。 啊，不是，我是怕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 啊，不是都招供了吗？ 姐姐，你忘了15年前的那个案子了吗？同样是丈夫杀了妻儿，同样是认罪伏法，同样是找不到孩子的尸体，最关键的是案发地点同样是那个宅子。 你吓我干嘛呀？哎呀，这药又得重熬了，可惜了我的贺廷红啊。 你还记得咱们去凶宅那天遇见了什么吗？那黑黢黢的院子，白晃晃的月光，还有那凄惨的声音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刘科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王一、刘超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天的黄连消毒的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，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！嗯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 郎啊 郎，哎，郎根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不能说这个。 是呀，一点的黄连小肚的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 啊、怎么样？ 锅里浇一浇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、嗯、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一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，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个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一根郎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一根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全部的心跳。 随你跳。转身就能和好，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闭上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。次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。你可知道，我唯一的想要，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。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，随你跳。 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